第24章，缝还是不缝？阅读比听力还令人绝望。众人抽了一口冷气，还没来得及吐，老于的叫声就传了过来：“ 我天，你们快来看呐！” 一夜功夫，陈斌和梁元浩的屋子天翻地覆，卧室到处都是血，地上、墙上、床上，还有两道长痕一直蔓延到大门口。大家赶过去的时候，老于正贴在客厅墙边。 我一进来都懵了，根本没地方下脚。 我去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俩人呢？ 老于指着敞开的卧室门， 应该还在床上，被子裹着，叫了几声没人应，我想掀开看看的，又怕太冒失了。 其他人脸色惨白，他们从没见过这种阵仗。 还活着吗？ 于文惊恐地问。老于没吭声，就这种出血量，换谁都得凉。更何况这里面血腥味浓郁，地板上的血已经干透，起码晾了有一夜了。屋里一时间没人说话，这两位新加入的成员跟大家感情不深，尤其梁元浩，行事说话都不讨喜，但他并没有害过谁，没人希望他们落得这种下场。 我再去确认一下。 这种时候，老于当过几年兵的素质就显出来了，别人都快吐了，他抹把脸就能上，他也就对着外甥会怂。不过老于脸还没抹完，油货就已经进了卧室，秦就没有跟进去，他抱着胳膊斜倚在门框上，落在油货身上的目光饶有兴味，但唇角却抿成一条刻板的直线。他似乎对这种血腥场面有些厌恶，又好像无动于衷。老于也想进卧室，但某位监考官把卧室门挡得严严实实。他斟酌了片刻，没找到开口机会。我徘徊两圈，考官总能听见动静吧？老于心想。谁知并没有。他转了四圈，监考官头都没回。等这位监考官先生分点注意力给他，估计能等到下辈子。老于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 那个……” 他刚出声，卧室里突然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接着是一声失了智的惨叫。刚吐过的余文冲进来：“ 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？” 老于也吓了一跳。堵着门的监考官终于侧过身，瞥了余文一眼。你哥叫得出这种声音？余文信说：“我哥叫什么声音，你管得着吗？”紧接着他便反应过来，对呀，他哥那半死不活的性子，杀了他都不会叫这么惨。那房间里还有谁？一群人冲进房间，尖叫声顿时此起彼伏。 我去，你们绅士鬼！ 宇文瞪着床边的地板，吓得声音都劈了。众人瞪着的地板上，陈斌坐在那里，看着满地血迹，叫得比谁都大声。幽货被他们叫得头疼，冷着脸喝道：“ 闭嘴！” 大家总算安静下来。大家惊恐又茫然地对望片刻，忍不住问：“ 你还活着吗？” 老于小心翼翼摸了陈斌一下：“ 活的，还热着呢。 那”“那梁元浩呢？” 陈斌呆滞半晌，才轻声说：“ 没了。”“什么叫没了？” 陈斌颠三倒四地说：“ 昨晚有人敲我们的床，问我们娃娃，还拿了刀，我晕过去了。” 众人基本没听懂。 等会儿慢慢说， 我们捋一捋。捋了十分钟，他们终于弄清了原委。所以缝了娃娃的人会被找上门，缝哪里剁哪里。陈斌点了点头， 他问我们谁缝得多，梁元浩说他多，缝了两条腿，然后腿就被剁了，我当时就吓晕了，我最后听见那个声音对我说。 说什么？他咽了口唾沫，又发起抖来。 他说明天见。 梁元浩就这么没了踪影，客厅那条拖行的血迹应该就是他留下的，但血迹到门口戛然而止，之后又去了什么地方便无从得知了。其实大家隐约可以猜到，梁元浩十有八九是被拖进树林了，可是树林围着村子绕了一圈，广到看不见边际，在里面找人无异于河底捞针。他们找了很久没能找到任何痕迹，不得不在乌鸦的警告声中回到屋前。 警告，阅读题已经开始，请考生不要浪费考试时间。 乌鸦阴森森地重复了三遍，大家面色晦暗地敲开了黑婆的门，一切都像是昨天的复刻。黑婆又捻开了一摞牌，让站在最前面的人抽一张。大家脸色都很难看，他们昨天抽了一张死神，今天队伍里面就少了一个人，要是再抽一张凶牌，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这次站在前面的是余姚，黑婆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看得他手都抖了。他垂着头咬牙抽了一张，这张牌不像死神那么好认，牌面上是一个金发天使在吹奏乐器，他身前有一面布旗，旗上画着红十字。 这是什么牌？ 大家都很忐忑。余姚捏紧了牌，低声说： 审判 啊！大家也没想到他能认识，又追问道： 那是好牌坏牌啊？ 余姚愣了一下， 代表复活、新生和好运，那是好牌啊。 众人一下子高兴起来。老余说： 复活，梁元浩会不会还有的救啊？ 复活和好运总算让大家放松下来，黑婆却很不高兴，甚至迁怒到了抽牌的余姚。他始终盯着余姚，眼神怨怼。半晌之后，他才迈着小步进了房间，从床头柜拿出了一封信。不出意外，这就是题目中所说的祷告信了。黑婆把信交给了大家，然后伸出食指点着木架上的娃娃，嘴里念道： 一看对吹都怕手得是大手。 黑婆说完乱码，又苦恼着搓着手。 干啥呢这是？ 余文感觉自己在看哑剧。 数人头。 黑婆似乎对娃娃的数量不满意，又把那个竹筐拖了出来，一人塞了一团毛线球。他把沙漏倒放，又离开了。有了梁元浩的教训，大家看毛线球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这哪里是毛线球啊，这就是一把剁骨刀啊。 这谁敢缝啊？ 老余哭弄了一句，把毛线球扔回竹筐。大家纷纷照做，游货却突然出了声。他问陈斌： 昨晚的话重复一遍。 哪句啊？ 听话的客人那句。 哦，那怪物问我们缝没缝娃娃，我们说缝了，他说我们是听话的客人， 只好活着了。 听话的客人，只好活着了。 众人一愣，之前他们被吓得不轻，都没注意到这个内容，现在重新再听，简直毛骨悚然。 听话的客人只好活着，那不听话的呢？ 游货说，只好去死了。 缝了剁手剁脚剁脑袋，不缝就去死，那还缝不缝？众人慌乱至极，好半天没个主意。 秦鸠作为监考官，看戏看得百无聊赖，他拿起黑婆的信封，拆出几页祷告信看鸟语，刚没看两行就被人不客气地夺走了。 你能不能有点监考官的自觉，不要妨碍考试？ 游货呛了他一句，拿着信纸在沙发里坐下。不能。秦鸠维持拿信的姿势，食指拇指磨砂了两下，偏头说， 怎么办呀？我突然感觉监考官有点无聊。 游货冷笑一声， 感觉真灵敏。 所以这张牌你打算什么时候用？ 秦鸠摸出卡牌，在游货面前晃了两下，游货无动于衷，说， 留着发霉吧。 祷告信是鬼画符，游货翻了不到五秒就丢开了，狗屁题目。秦鸠捡起信纸，脱腔脱调的气人， 怎么优等生的小聪明不管用了吗？ 游货起身就走，他在黑婆屋内转了一圈，试图找到吉普赛语之外的提示。这场考试的背景故事中，黑婆的家人也许是丈夫来自于俄罗斯，黑婆自己应该会说俄语，某些情况下也会使用，他想找到这类痕迹，然而黑婆清理得很干净，他一点儿也没找到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沙漏的时间比昨天要长，但大家依然觉得漏得很快。 沙漏都过半了，娃娃怎么说？缝不缝啊？ 老于说。于瑶小声提议说， 再找找，也许有办法。 要不我们今晚还去树林吧，昨天不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吗？ 于文说。晚上的树林非常吓人，但差点吓死总比真死好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大家对此非常赞同，正要一致通过，游货又开始特立独行了。 我回屋睡觉。 于文叫道。 哥，为什么呀？ 游货说， 试试会不会死啊。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那怎么行呢？ 老于当场反对，结果就听监考官秦鸠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， 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人。